妙法莲花经常不轻菩萨品第二十。以是佛告得大势菩萨摩诃萨：汝今当知，若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持《法花经》者，若有恶口、骂利、诽谤，获大罪报，如前所说，其所得功德，如向所说，眼耳鼻舌身意清净，得大势，乃往古色，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，有佛名威音王如来，应供正遍知明行足，善世世间解，无上士调御丈夫，天人师佛世尊，劫名离衰，国名大成，其威音王佛于彼世中为天人阿修罗说法，为求声闻者说应四谛法，度生老病死，究竟涅槃，为求辟支佛者说应十二因缘法，为诸菩萨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应六波罗蜜法，究竟佛位得大势，是威音王佛受四十万亿罗由他恒河沙劫，正法住世劫数如一阎浮提微尘，象法住世劫数如四天下微尘，其佛饶益众生已，然后灭道，正法象法灭尽之后，于此国土复有佛出，亦号威音王如来，应供正遍知明行足，善世世间解，无上士调御丈夫，天人师佛世尊，如是次第有二万亿佛，皆同一号最初威音王如来，既已灭道，正法灭后，于象法中增上万比丘有大势力，以是有一菩萨比丘名常不轻得大势，以何因缘名常不轻？是比丘凡有所见，若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皆悉礼拜赞叹而作是言：我心敬汝等，不敢轻慢。所以者何？汝等皆行菩萨道，当得作佛，而是比丘不专读诵经典，但行礼拜，乃至远见四众，亦复故往礼拜赞叹而作是言：我不敢轻于汝等，汝等皆当作佛。四众之中有生亲威，心不正者，恶口骂利，言是无智比丘，从何所来？自然我不轻于，而与我等受记，当得作佛。我等不用如是虚妄受记，如此经历多年，常被骂利，不生亲威，常作是言：汝当作佛。说是语时，众人或以象木瓦石而打砸之，避走远住，又高声唱言：我不敢轻于汝等，汝等皆当作佛，以其常作是语故，增上万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号之为常不轻。是比丘临欲中时，于虚空中，据闻威音王佛先所说《法花经》二十千万亿偈，悉能受持，即得如上眼根清净，耳鼻舌身意根清净，得是六根清净矣。更增寿命二百万亿罗由他岁，广为人说，是《法花经》。于是增上万四众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轻贱是人，唯作不轻名者，见其得大神通力，拗说辩力，大善直力，闻其所说，皆信服随从， 是菩萨复化千万亿众，令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命中之后，得值二千亿佛，皆号日月灯明，于其法中说是《法花经》，以是因缘复值二千亿佛，同号云自在灯王，于此诸佛法中受持读诵，为诸四众说此经典故，得是常眼清净，以被摄身意诸根清净，于四众中说法，心无所畏，得大势，是常不轻菩萨摩诃萨供养如是若干诸佛，恭敬尊重，赞叹众诸善根，于后复值千万亿佛，亦于诸佛法中说是经典，功德成就，当得作佛，得大势，于意云何？以是常不轻菩萨，喜意人苦，则我身是，若我于宿世不受持读诵此经，为他人说者，不能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我于先佛所受持读诵此经，为人说故，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得大势。彼时四众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以亲威仪轻贱我故，二百亿劫常不直佛，不闻法，不见僧，千劫于阿鼻地狱受大苦恼，不是罪已，复遇常不轻菩萨教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得大势，于语意云何？以是四众常轻是菩萨者，喜以人苦。今此会中，跋陀婆罗等五百菩萨、狮子月等五百比丘、尼斯佛等五百优婆塞，皆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者时，得大势，当知是《法花经》大饶益诸菩萨摩诃萨，能令至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故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来灭后，常应受持读诵解说书写是经，以是世尊欲从宣此义而说偈言：过去有佛号威音王，神智无量，仗道一切天人龙神所共供养。是佛灭后，法欲尽时，有一菩萨名常不轻，是诸四众计着于法不轻菩萨，往到其所而与之言：我不轻语，与等行道皆当作佛。诸人闻已，轻毁骂利不轻菩萨，能忍受之，其罪不已。临命终时，得闻此经，六根清净，神通力故，增益寿命，复为诸人讲说是经，诸着法众皆蒙菩萨教化成就，令住佛道，不轻命中，直无数佛说是经故，得无量福，占据功德，疾成佛道。彼时不轻，则我身是时四部众着法之者，闻不轻言，汝当作佛，以是因缘直无数佛。此会菩萨五百之众，并及四部清信侍女，今于我前听法者是，我于前世劝示诸人听受诗经，第一之法开示教人，令住涅盘世世受持，如是经典亿亿万劫至不可已，时乃得闻是《法花经》亿亿万劫至不可已。诸佛世尊时说是经，是故行者于佛灭后闻如是经，勿生疑惑，应当一心广说此经， 世世直佛，疾成佛道。